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32集，显山漏水。轰隆隆，震耳的雷鸣挟持着倾盆暴雨倾注在这一片血色笼罩的古宅之上。随着众人面前那道烈火的渐渐熄灭，一股焦糊的气息顿时弥漫在空气之中，而被烈焰所围绕的那两人也早已化为灰土。而这一切却仅仅是在短短数分钟之内发生的。 怎么会这样？ 陈思淼怔怔地站立在原地，眼见一条人命在自己眼前消失，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。这种无力感与愧疚感强烈刺激着他的自尊心，也令他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 如果我之前能早点放出式神，如果我那时能阻拦张秋月，现在也不会。 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又爆炸了？ 不合时宜的嚷嚷声再次从后方起，陈思淼就算不回头也已经猜到是谁出现了。 哎呦呦，我的陈大小姐，您这是哭了？ 看着陈思淼那双美丽的凤眼中蒙上了一层水雾，吴老六立即摆出一副心疼的嘴脸，只是这副脸上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。 谁哭了？ 陈思淼眼睛一瞪，被吴老六这样的混混见到自己脆弱的一面，这让他顿时羞愤交加。 吴老六，给我滚远点。 哎，大小姐，您不必自责，这不是您的责任。 云舒叹了口气轻声劝道。阿虎中毒已深，就算没有卷入爆炸，恐怕也是 他身上的毒来自于那些抓痕，应该便是那女人在垂死挣扎之际留在他身上的印记。想必那女人在被杀之前体内就已经被植入了蛊虫，指甲里带了毒，从而阴差阳错地拉着那男人同归于尽。 饕餮瞥了眼陈思淼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眼中明显闪过一丝冷漠和不屑。 那人从头至尾都是自作自受，真不懂你在自责些什么。我并不是要为他辩解什么，也许阿虎的确罪有应得，但在许多事情还未水落石出的情况下，他的这一死或许也带走了很多更重要的内幕。 陈思淼抬眼迎向饕餮睥睨的目光，先前的迷茫在此时他的眼中似乎已经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毫不退让的坚定。 王乐、张秋月、阿虎是一年前文杰冤案的直接关系者，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还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而如今他们一死，这场冤案又该如何昭雪？ 不，关于文杰的冤案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翻的可能。 江瑶忽然开口说道， 只要能找到张秋月藏起来的证据，就能解开当年的真相。 证据？ 陈思淼转头看向江瑶，连忙追问道，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内情？ 这个嘛， 江瑶和边上的饕餮对了下眼神，也觉得此时已经没有再隐瞒下去的意义，便将先前偷听到的张秋月与阿虎的对话告诉了众人。 乖乖，原来死的那几个都不是啥好人啊，死得好，死得好。 吴老六挠了挠油腻的长发，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。 哎，我说陈大小姐啊，这些可都是你们陈家药行的伙计，难道您之前都没察觉什么吗？ 闭嘴！ 陈思淼斥责了一句，但显然有些底气不足。 这件事的确是我们陈家药行用人失察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但是关于之前那两人的对话…… 陈思淼说着， 有些不满地看向江瑶与饕餮。 你们当初听到那些话时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如果能早点知道，幕后黑手可能盯上了他们两个，或许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 要是我们当初告诉你，无凭无据的，你会相信？饕餮反唇相讥道。 而且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为了维护你们药行的名声，反过来掩盖真相，甚至来灭我们口呢？ 你…… 陈思淼气急了，刚想反驳，却被江瑶打断了争执。 现在再追究这些也没用，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找出那名背后用蛊虫制造尸变案，并害死了那么多条人命的真正凶手。 江瑶认真说道。 不过还有一点我想不通，如果那幕后凶手真的只是因为当年文杰的冤死而复仇，那么对方之前为什么非要做那件事呢？ 江瑶思忖着，总觉得有某个疑点如鲠在喉，却也一时无法解释。正在犹豫之时，他忽然像是觉察到了什么，连忙转头看向周围。 话说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少了一个人？ 江瑶脸色微微一变， 赵敏敏不见了。 颤抖的呼吸声回荡在黑暗的角落，一道惊慌的身影悄然显现在后院一角。只见赵敏敏小心地望了望四周，随即蹑手蹑脚地走出角落，在确认没有人发现自己后，便猫着腰一路小跑溜进了张秋月的宿舍。 啊，这是…… 张秋月的宿舍依然保持着一片狼藉的样子，而这样的场面也让赵敏敏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但她很快便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在迅速扫视了一遍周围后，开始按着心跳狂跳的胸口，在房间内四周翻看了起来。 不是，这里也不是。 赵敏敏轻咬着嘴唇，一边留意着屋外的动静，一边小心地查看着房里的生活用品。在搜寻了一圈后，他忽然似有所感地抬起头，转身看向里屋的那间浴室。浴室的大门半开着，湿漉漉的水汽从门内氤氲而出。赵敏敏怔怔地冲着浴室注视了片刻，大眼睛眨了眨，随即抬脚一步步走到了浴室门口。啪嗒，啪嗒，未关紧的水龙头中滴滴答答地落着水滴，湿滑的地面仍旧残留着飞溅的水渍。半拉开的雨帘后是一只老旧的浴缸，浴缸里的水已经被放干，只留下一小滩水迹残留在缸里。赵敏敏盯着浴缸里的水迹看了一会儿，犹豫片刻后，她忽然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即低头咬破了自己的手指，硬是挤出了指尖的血液，滴在了浴缸残留的水迹上。而就在他的血接触到那些水迹的一瞬间，意想不到的异变发生了。只见那波澜不惊的残水忽然如沸腾一般，开始咕嘟咕嘟地冒起了阵阵青烟。但更令人感到惊悚的是，原本透明的水渍中竟然渐渐出现了一条条细小的虫状物体。随着水中鲜血的不断扩散，那些小虫开始变得更加蠢蠢欲动。这令赵敏敏那原本就因震惊而大变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。 果然， 赵敏敏颤抖着，连忙从衣袋中掏出了一包早已准备好的粉末，撒在了那些虫子身上。很快，那些虫子便开始痛苦地扭曲着，最后纷纷化为脓水，再无动静。见到眼前的危机终于解除，赵敏敏稍稍松了口气，但还没等她来得及喘口气，她又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猛地看向边上已经被放干的下水口，又抬头望向连接着屋顶水箱的水管， 一时间，某种假设如五雷轰顶一般，轰隆一声，在他脑袋里炸响。 这，该不会是……不好，得赶快告诉大小姐。 赵敏敏瞪大了眼睛，那个噩梦般的可能性令她的身体不住地颤抖了起来。她连忙打算冲出浴室，但才刚转身，她的身体便忽然僵住了。她看到了一道眼熟的黑影，正站在她的身后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。 哼，看来你是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呢。 黑影冷笑着，一步步逼近赵敏敏。 真的是你？之前屋顶的那道黑影，我果然没看错。 赵敏敏颤栗着，她愣愣地注视着那名本应不可能出现在眼前的黑影，下意识地想要退后，却怎么也挪不开脚步。 我原本不想做到这种程度，但事已至此，我也留不得你。 人影的声音平静而毫无感情，只见对方慢慢伸出手臂，一条巨大的蜈蚣从人影的黑色罩袍下沿着手臂缠绕而出，将冰冷的毒牙对准了赵敏敏。 对不起，敏敏，再见了。 不，我还有要查清的事，我还不能死。 赵敏敏从惊恐中猛地回过神，强烈的求生欲让她条件反射地掏出衣袋中的纸包，朝着飞来的巨大蜈蚣扔了过去。滋的一声，飞散的白色粉末在纸包碎屑中纷纷扬扬，而在那蜈蚣接触到粉末的瞬间，一股腐蚀的青烟从蜈蚣身上弥漫而起。此等状况着实令人影大吃了一惊，连动作也出现了些许犹豫，而赵敏敏则趁此之机咬牙冲出了里屋，大喊着朝着房门冲去。 救命，大小姐，云叔。 可恶，站住。 眼看着赵敏敏就要从手中逃走，那人影又岂肯善罢甘休，只见对方口中咒语轻念，手心光芒一闪，那条因粉末侵蚀而痛苦嘶叫的蜈蚣便瞬间停止了挣扎，紧接着便身形一转，径直朝着赵敏敏的后背扑了过去。砰的一声，就在那蜈蚣的毒牙即将接触到赵敏敏脖颈的那一刻，一阵凛冽的风压突然冲开紧闭的房门，如一条无形的巨龙一般径直咬向地上的蜈蚣，将其瞬间扯出门外，卷入天际。 这是 赵敏敏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那戏剧性的一幕，仅仅眨眼间，那条巨型蜈蚣就被气流撕得支离破碎，残肢零零落落地四散在地，而主导这一切的便是门外那名面色冷峻的冰山美人。 大小姐， 见到门外赶来的陈思淼等人，赵敏敏顿时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，跌跌撞撞地跑到了众人身边，连声音都带上了哭腔。而陈思淼则平静地看了眼赵敏敏，随即将凌厉的目光移向了宿舍门口那道身穿黑色罩袍的人影。 真没想到，原来你没死。 陈思淼注视着对面罩袍下那张熟悉而淡漠的脸庞，眼中除了悲哀，更有着无边的愤怒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阿星？